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圆周率呢，又是呢，在西方呢，他又以为自己是最先计算啦，咁我梗係 當然唔係啦， 我哋中國呢又係早過西方嘅，唉，我啲數學呢其實發達得好早，就係祖仲之一個數學家吓、我唔記得邊個朝啦，係咪呢個南北朝啊，定係咩魏晉幾時咁樣呢，仲好得意喎，個字呢其實讀睇呢就衝字嚟嘅，即係兩點一個中國嘅中，但佢讀呢就唔係讀衝，佢係讀仲，祖仲之吓，咁祖仲之呢其實佢發明一種叫割圓術啊，咁樣呢就係、是佢但係又好得意嘅，其實西方嗰個證明嘅方法同我哋中國係有啲唔同嘅、大家係用咗唔同嘅方法，但係一樣都計到個圓周率。咁圓周率呢，其實佢有一個叫做約率，一個叫做密率，其實佢意思就話我日常生活呢大家唔需要咁多小數點啦，係咪撞鬼咩，作死咩，係咪，咁所以呢佢就係計到就係、是、類似呢就係、是、嗰個3415唔上下我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個密率呢就多幾個小數位嘅，好勁嘅，即係祖仲之。咁我哋今時今日知道呢，一般我哋記啦，其實記呢個夠㗎啦，就係、是、3415192，係同埋3.141592.7之間吓、即係六幾啦，背後嗰、那個咁呢咁多個位其實夠曬啦，我哋平時就算你去起橋啊，係咪，甚至係 發射火箭都差唔多夠㗎啦，3.141592.6喎，七個位喎，係咪，咁10分1/100分1/1000分1/10000分1/100000分1/1000分，即係已經係去到10000分1嗰個單位㗎啦，係咪，大部分情況夠曬㗎啦。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呢啲數學家呢就即係搵嗰啲所謂 supercomputer 呢吓、就真係去神計㗎。即係計到呢，而家我諗都冇人去做呢樣嘢啦，因為你啲 supercomputer 啲時間咁珍貴，但係起碼呢我哋講緊呢係一定係去到幾十億個位，幾十億個位呀，係都係搵唔到任何 pattern 嘅，係冇嘅。咁亦都好多地方呢，其實我去過旅行呢都係搵呢樣嘢嚟去即係作為一種嘅裝飾啊咁嘅，真係㗎。但係香港可惜就冇啦，科學館其實應該諗下。譬如我去過好似喺布達佩斯啊，定係布拉格，我唔記得咗啦，嗰次去東歐啦，係一齊去啦，我仲特登叫阿女走埋去影張相。咁佢嗰埲牆呢係特登做到好似鏡咁喎，好得意喎。但係佢嗰個鏡嗰埲牆呢喺地下鐵嘅。因為唔知係布達佩斯嘅地下鐵，佢上面就係寫咗呢個 pi，即係你知道啦，圓周率呢就係希臘字母派啦，就係等於咁佢就 3.141592.6 乜乜乜乜乜，起碼寫咗成差唔多100個位㗎。咁之後就梗係冇位寫啦，咁夢牆都俾佢寫曬啦咁樣樣。咁我話幾有趣喎，其實呢樣嘢係隨時可以作為一種觀光嘅景點啊都得㗎，你香港喺星光大道都可以寫個俾個200個位去都得㗎。不過冇人諗到咁做咗嘛，係咪，咁佢幾有教育意義。 萬個位可能。 係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候影一張相嘅。咁我亦都曾經去過其他城市啦，喺某啲地方呢佢哋都係將呢個數字嚟去我嚟作為一種裝飾啊地標啊咁樣。咁就係呢個派啦。咁當然呢仲其實當然仲有其他嘅呢啲無窮小數嘅數字啦。咁另外一個出名嘅呢當然就係一個對數表入面嘅叫自然對數。Natural logarithm 嗰個 base 啦，嗰個基數呢我哋就有個字母就係、 是、 E 啦，冇錯啦， E 呢又係一個咁樣嘅呢係無窮小數嚟嘅，就是、個數字我唔記得咗嘅時間、但係就係即係佢又係呢就係、是、一路計落去係冇盡嘅。咁無窮小數呢其實有一個我睇過一本小說，個作家呢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天文學家、就係 Carl Sagan 啦、卡爾、薩根或者人讀沙缸，咁佢係寫過1001本科幻小說，但係就後嚟拍成電影，就叫超時空接觸，叫 Contact。咁個女主角呢就係我哋嘅吓影后級嘅，就係、是、朱迪科士打 ,Judy Foster 做嘅 Contact。咁但係嗰本小說入面佢其中有一樣嘢結尾講呢到電影冇做出嚟嘅。但係好誇張嘅 ,Carl Sagan 呢佢就話原來我哋即係想話同外星人接觸啦吓，但係好艱難啦，後來又好似又唔係好成功咁啊。咁但係呢後來都收到啲外星人嘅訊息，就叫我哋呢就教我哋話嗱，你繼續去計呢個派嘅數值啦，就去到唔知大概幾多個位呢你就會有所發現㗎啦咁。 嘩 勁唔勁呀，勁呢咁、於是地球啲科學家呢就照做啦咁樣。咁佢竟然呢係 一路數數數唔知幾多個位啦，即係唔知幾多兆啊，兆兆啊嗰啲咁嘅位啦。真係竟然喺個數字入面呢，係搵到有一個嘩密碼喺度嘅，有個 message 喺度，有個訊息喺度，勁啊， 神奇 神奇呢。咁呢個訊息呢，原來佢哋將佢整出嚟呢，原來佢係可以係一個圖形嘅，即係差唔多係一個掃描嘅圖形啊。即係因為原來佢哋嗰個入面有個數呢，就係、是、一個兩個 prime number 嘅和嚟嘅，兩個 prime 唔係和 sorry 啊，係成績，係個積，兩個數數啊，數數我哋未講到啊，一陣間會講嘅兩個 prime number 嘅 product。咁於是我哋將佢變成呢，就係一個畫面嘅，好似我哋一個電視機啊，即係古老電視機嗰啲掃描呢，咁就係咁嘅畫面數啦。咁佢將佢重塑，即係重做返出嚟呢，竟然個畫面呢入面睇到乜嘢呢，你估就睇到另一個圓圈。 哦、 哇，即係原來佢入面有一串數字，係呀、就係、是、一個畫面就整出嚟有一個圓圈咁樣。嘩，即係當時我係1985年咁上下睇啦，呢、本書因為係1984年出版嘅，咁、就後嚟好似唔知九幾年就拍做電影啦，90年代初拍做電影嘅。嘩，我第一次睇小說，我話嘩勁呀，呢、這個意念真係勁呀，從來冇人夠膽諗過。咁就係呢個咁嘅秘密嘅呢、這個咁嘅訊息一定係上帝擺落去。竟然喺個嗱，因為圓周率嗱，我哋都唔好講呀，你諗下啦，咩叫圓周率啫，好簡單咋嘛。首先圓圈係乜嘢先，圓圈呢，如果我哋你讀過 Trigle 你知啦，三角學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個軌跡，就係個 locus 嚟㗎嘛，或者個 loci 啦，就係話佢係同一個固定嘅點係保持係同一距離嘅，咁佢嗰個軌跡呢就係圓形啦，係咪。咁我哋做好易嘅啫，小學生識做㗎啦，如果你一張大嘅畫紙中間整口撳釘啊，即係當然最好唔好撳花張台，咪俾阿媽鬧啦，但係你即係搵啲嘢墊住佢能夠固定嘅。咁然後你搵條繩，好幼嘅繩，好似鞋帶咁上下繩，好長下嘅。你就然後呢就自己打一個 key， 就變咗個圈啦，一個繩圈。咁呢個繩圈呢就搵一頭呢就套住嗰粒撳釘。咁然後盡量拉到行。另外一頭呢就搵支鉛筆，鉛筆都得啦，鉛筆。咁呢就係盡量拉到行，咁當然你唔好太大力啦，咪拉甩佢啦，你原來於是呢就一路咁喐啦，係咪你知原筆呢一路喐呢，但其實佢喐極呀，佢同嗰個撳釘嘅距離都只能夠係 一樣 一樣㗎啫，一個條繩係綁死咗嘛。咁你發覺呢，你一路咁喐嘅時期得出嚟畫出嚟嗰個圖形呢，當然就係 circle 啦，就係圓形就咁嚟啦。咁但亦都知道呢，其實如果你用兩口撳釘呢，然後套個繩套入面呢，你一樣可以畫㗎喎。咁嗰個就係咩呀？ 喔，嗰個就係、是、嗰、那個就係 ellipse。 係啦，就係、是、椭圓形啦，椭圓形啦，好彩 Jeffy 冇俾我考氣係咪，當然就 ellipse 啦、因為 ellipse 呢其實就係兩個中心㗎嘛，圓形就一個中心㗎嘛，就係、是、嗰個叫做 center。但係呢 ,ellipse 嗰兩個中心呢其實就係兩個，一個叫 focus, 兩個叫 foci 㗎嘛。咁、其實譬如地球環繞太陽啊，火星環繞太陽呢都係椭圓形㗎嘛。所以太陽只不過係處於兩個 foci 嘅其中之一個。咁解，咁呢個就椭圓形啦。咁大家講返圓形，你諗下圓形呢個概念係咪簡單到冇得再簡單，而自然界入面呢其實都周圍都係圓形啦，係咪。咁當然太陽月亮就係圓形啦，即係大致上啦，即係你唔好挑剔啦，即係個樣係圓形啦。咁於是呢其實古人對圓形梗係好有認識啦、但係原來圓形呢你有兩樣嘢可以量度佢嘅。當然有好多嘢你可以量度個面積，但我哋唔好理個面積住。個面積呢反而係可大可小。細嘅圓圈就小，大嘅圓圈就大。但係原來有一樣嘢就係個圓周同嗰個直徑。個直徑呢就係通過個圓心嘅一條直線。然後 cut 到嗰個邊嘅。嗰度嗰個直徑大家知啦。原來嗰個圓周嘅長度同直徑嘅長度呢係無論你係乜嘢圓形，乜圓形其實基本上係大細嘅啫，係分大細嘅啫。無論你幾大幾細呢，原來長嗰、那個圓周嘅長度被直徑嚟除呢，係永遠個數值係一樣嘅，就係派囉，就係圓周率啦，圓周率就咁嘅意思㗎嘛。咁所以同樣道理呀，即係數學呢啲最好玩嘅，頭先講個畢達哥拉斯定理亦都係㗎，係完全唔決定於你嗰、那個直角三角形嘅大細嘅。 甚至佢唔係決定於佢嘅形狀嘅。形狀嘅意思即係話呢，只要佢其中一隻角係直角，其余呢你鍾意邊條邊長邊條邊短呢任你嘅。 可能一個係等腰三角形，可能一個呢就係、 是。係啦、長短腳嘅。 冇錯啦。 長短腳都好緊要嘅又唔定。啊、但係即係勾同股係一樣長嘅又唔定。 都係。 咁但係呢總之你係直角三角形呢，佢就符合不达哥拉斯定理或者勾股定理㗎啦。咁呢、個就數學美妙嘅地方嘛，即係數學嘅魅力嘅吸引人嘅地方嘛、即係佢有一種呢叫做係普遍性，有個 universality 嘅，即係 universal 嘅佢呢個關係，呢個 relationship。好啦，圓周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圓周率，咁世界上好多民族即係、都知道係有一個固定㗎啦。咁但係你能夠計得出佢嗰個數值幾多呢，咁大概三呢個呢其實係人都知道。你講真容乜易咗，我搵條繩度度都知啦，係咪、因為我搵條繩即係一個圓盤咁樣，搵條繩度度個圓周，然後再整一整嗰個直徑，咁大概知道三倍啦。所以三倍呢就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知㗎啦。但係三倍突幾多呢呢、這個就係蝦人啦，突幾多。咁因為你量度呢嗰個準程度好低嘅咋嘛，你 3.1 都好多人搵到㗎、但係 3.141592 幾喎，係咪你如果度係冇得度㗎嘛。 最難嘅地方就係呢個世界係冇一個真正嘅圓形嘅。 係啦，亦都係啦。咁呢個當然返到柏拉圖嗰個問題啊 ,Jabby。Circle 即係 roundness 所謂係咪、即係呢如果按照柏拉圖嘅諗法呢，就係話圓呢樣嘢呢其實係獨立嘅，係超然嘅，係永恆嘅、而你呢個圓淡淡嘅西瓜啊，圓形嘅一個水面盤啊，或者圓形嘅太陽啊，圓形嘅月亮呢，只不過係呢一個咁樣嘅我哋叫做完美圓形嘅 perfect circle 嘅例子，或者叫做 manifestation， 係佢嘅一啲嘅特即係顯現嚟嘅啫。所以呢就算呢個世界冇曬圓形嘅嘢，圓 都有， 都存在嘅， 都存在嘅。 你信唔信啊？ 我信嘅， 你信嘅， 我就冇諗到才哥咁複雜，咁話我咁高深，我只不過係覺得咧喺呢個世界，即係你要畫個圓圈咧，咁其實都好難畫。 係，都唔係 perfect circle。 冇錯啦，都好難畫。 咁當然講真，其實咧睇咩叫 perfect 啦，因為我哋而家好多時工程學上咧有好多嘢真係要係即係好接近完美圓形啦。就算講真，你做條車，即係譬如一個碌嚇，譬如高鐵嗰個碌咁樣，喂。你真係喎咁高速喎、你如果你真係有少少係即係偏離圓形得緊要嘅，你個高鐵都唔掂啦，係咪即係都喺度蹬下蹬下啦，咁佢如果好平穩嘅，咁當然其實佢呢即係已經可能係去到呢萬分之一㗎啦，咁但係萬分之一其實都係3.1419、可能去到第六、第五個位嘅啫喎，第五個位已經係萬分之一喎。但係因為我哋所以講緊咧，咁所以你話冇完美嘅圓形咧，呢、這個應該係事實嚟㗎，係嘛？即係我哋就算高鐵嗰個碌都唔係 perfect 嘅，即係冇 perfect circle 呢個世界。好啦，咁我哋講到咧就係呢、這個無理數啦，好啦，咁但係無理數咧再發展落去咧。其實應該咧我哋又跳咗少少嘅，仲有一個我哋冇講嘅，冇講就係咩咧？就係、譬如我哋摘生果食咁樣算啦，係啦，咁摘生果食，咁但係呢就你今日就摘得少， 係啦， 就肚餓 啦， 咁於是我摘得多，咁於是呢你話不如赊住幾個嚟先啦，屋企開飯呀、或者咩呀，即係屋企人好肚餓呀，咁就好啦，咁我就即係俾咗幾個你，咁但係俾咗幾個你呢，其實呢樣嘢係要還㗎嘛，即係諗住你還㗎，係咪咁於是呢你遲啲呢你又摘到啦個，譬如你我譬如我係借咗四個俾你，咁第二日你摘十個啦，但係其實你係咪真係擁有十個生果呢？因為你摘咗十個咗喎，但原來你係要還返俾你個鄰居四個㗎喎、所以你摘咗啲十個，但你諗一諗，其實我而家唔係擁有十個，因為有四個呢係欠人哋嘅，係欠人哋嘅，所以呢個係還俾人，所以後嚟剩返六個嘅，所以就係十減四就等於六㗎嘛，係咪？咁所以但你其實可以拆開嚟諗㗎喎，就係話十就係我有嘅，但減四呢都係我有㗎喎，不過有個減字喺前面，點解啫？即係我有正十個生果，同埋負四個生果。 好似我有呢筆債咁啊！ 係啦，其實呢個就係債務嘅概念啦。咁所以到頭來咧，原來我只係得六個啫，因為咧正十加負四咧就係等於正六。就正如正六，因為你就要將呢個負四呢其實是要還俾人㗎嘛，那個就叫負嘛，還返俾人就負嘛。咁所以呢從呢個咁樣嘅 啊、即係些些謝謝啊咁樣嘅概念呢、嗯、就出現咗一個即係我哋為咗方便計算呢就有一個概念就叫做負數啦、 嗯、 就係、是、negative numbers 咁、啊、原來呢個負數係真係好方便嘅好有用嘅即係如果你冇咗負數呢好多計算呢就好似好難諗好複雜、 嗯、 但如果你一接受咗喔、哦、原來呢個數字前面呢你可以整個正字亦都可以整個負字即係我哋所謂加減啦阿拉伯數目字咁、 嗯、 呢就好簡單咁有好多數都可以計到其中特別當然就係我哋發展咗一啲叫方程式嘅嘢啦方程式咁、啊、當然亦都係代數嘅起源啦好、 啊、 簡單㗎譬如我話X 加3係等於2咁好簡單呢、這個最簡單啦、嗯、X 加3等於2咁 X 等於幾多呢 係啦 咁你3本來大過2㗎喎係咪但係3加啲嘢 嗯、 反而細過三喎、 哦，收埋。 咁點解三會加啲嘢細過三嘅咧？ 嗯， 係嘛？哦，咁嗰個 x 原來就等於咩啊？ 嗰、那個就係負數嚟嘅， 就係負一咯。 負一嚟 啦。你諗下係咪啊？負一加三係嘛？咪即係三減一咯？係、 嗯、 咪等於二啊？咁所以咧，即係人類後嚟發明咗呢個所謂方程式之後，你會發覺咧，你自己即係你可以話即係有字唔在攞苦離身啦無無聊聊啦咁你可以寫咩方程式㗎嘛咁有啲人咪守恆囉咪守恆喔、哦、原來呢就譬如話3加 X 等於2咁樣死啦3加 X 等於 2? 咁騎呢嘅 越加越細。 係囉點解會加咗會細原來係得嘅。 嗯 原來嗰 X 就係叫做負一啦係咪就係、是、所以負數呢原來又真係好方便㗎喎。吓、啊，就所以呢啲代數方程咧，完全係有解嘅，就唔係冇解。唉、嗯哎，你話，即係你都冇解嘅咁啊。 不過我哋講咗咁耐咧，有一個數字好緊要，我哋都仲係冇講 嘅。誒，係 係。咁就係正數啦， 係啊， 二三四五六啦， 係啦， 同埋負數啦， 係。 咁之間仲有一個。 哦，冇錯啦，哎，非常之好。咁呢個數咧，其實都係好晚近嘅，相信咧、嗯、就啊，都唔係，因為唔係晚近， 後期 就即係，但係西方咧就比較後期，佢先至係咩嘅，即係相信都係文藝復興之後咧，佢先至，因為咧佢就係、是、嗱、我哋而家用嘅字啊，首先我哋大家知道佢阿拉伯數目字啊嘛， 冇錯。 但係其實阿拉伯數目字咧，其實唔係真係源自阿拉伯嘅。佢只不過係由阿拉伯嗰度傳嚟嘅，咁、 嗯、 其實佢由邊度傳嚟呢、啊、我哋稍微賣個關子，休息一陣再繼續。